还在等我的方向。啊，青海也许有雨有浪，我只有平静没有翅膀，不怕离开你的船摇又晃，偶尔闭上眼品尝你的爱，开始飘雪前 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 就只转一次是一天， 是代表多想你一天，真善美的爱恋没有自信也没有缺陷，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年，那是代表多爱你一年，恒久的地平线和我的心永不改变，代表多爱你一年，恒久的地平线和我的心永不改变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。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做了梦惊醒的清晨，一刻 的旋律。 留给我自己，却将自己给了你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